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container 包中的那些容器，也就是链表的内容。我们在上次讨论了数组和切片，当我们提到数组的时候，往往会想起链表。那么购物员的链表是什么样的呢？购物员的链表实现在标准库的 container-list 代码包中。这个代码包中有两个公开的程序实体 list 和 element。 list 实现了一个双向链表，而 element则代表了链表中元素的结构。那么我今天的问题是，可以把自己生成的 element 类型值传给链表吗？我们在这里用到了 list 的四种方法。move before 方法和 move after 方法，它们分别用于把给定的元素移动到另一个元素的前面和后面。move to front 方法和 move to back 方法分别用于把给定的元素移动到链表的最前端和最后端。在这些方法中呢，给定的元素都是星号 element 类型的。星号 element 类型是 element 类型的指针类型，星号 element 类型的值就是元素的指针。具体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生成这样的值，然后把它作为给定的元素传给链表的方法，那么会发生什么？链表会接受它吗？这里呢，给出一个典型回答，不会接受。这些方法将不会对链表做出任何改动。因为我们自己生成的 element 值并不在链表中，所以也就谈不上在链表中移动元素。更何况链表不允许我们把自己生成的 element 值插入其中。问题解析。在 list 包含的方法中，对于插入新元素的那些方法都只接受 interface 花括号类型的值。这些方法在内部会使用 element 值包装接收到的新元素。这样做呢，正是为了避免直接使用我们自己生成的元素。主要原因是避免链表的内部关联遭到外界破坏，这对于链表本身以及我们这些使用者来说都是有益的。 list 的方法还有下面这几种。 front 和 back 方法分别用于获取链表中最前端和最后端的元素。 insert before 和 insert after 方法分别用于在指定的元素之前和之后插入新元素。 push front 和 push back 方法则分别用于在链表的最前端和最后端插入新元素。这些方法都会把一个 element 值的指针作为结果返回，它们就是链表留给我们的安全接口。拿到这些内部元素的指针，我们就可以去调用前面提到的用于移动元素的方法了。知识扩展。问题一，为什么链表可以做到开箱即用呢？ list 和 element 都是结构体类型，结构体类型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们的零值都会是拥有特定结构，但是没有任何定制化内容的值，相当于一个空壳。值中的字段也都会被分别赋予各自类型的零值。广义来讲，所谓的零值就是只做了声明但还未做初始化的变量被给予的缺省值。每个类型的零值都会依据该类型的特性而被设定。比如经过语句 var a 方括号 r int 声明的变量 a 的值将会是一个包含了两个零的整数数组。又比如经过语句 var s 方括号 int 声明的变量 s 的值将会是一个方括号 int 类型的值为 new 的切片。那么经过语句 var l list 减 list 声明的变量 l 的值将会是什么呢？方括号一这个零值将会是一个长度为零的链表，这个链表持有的根元素也将会是一个空壳，其中只会包含缺省的内容。那这样的链表我们可以直接拿来使用吗？答案是可以的，这样被称为开箱即用。购物员标准库中很多结构体类型的程序实体都做到了开箱即用，这也是在编写可供别人使用的代码包或者说程序库时，我们推荐遵循的最佳实践之一。那么语句 var l list 减 list 声明的链表 l 可以直接使用，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关键在于它的延迟初始化机制。所谓的延迟初始化，你可以理解为把初始化操作延后，仅在实际需要的时候才进行。延迟初始化的优点在于延后，它可以分散初始化操作带来的计算量和存储空间消耗。例如，如果我们需要集中声明非常多的大容量切片的话，那么那时的 CPU 和内存空间的使用量肯定都会一个激增，并且只有设法让其中的切片及其底层数组被回收，内存使用量才会有所降低。如果数组是可以被延迟初始化的，那么计算量和存储空间的压力就可以被分散到实际使用它们的时候。这些数组被实际使用的时间越分散，延迟初始化带来的优势就会越明显。实际上，购物源的切片就起到了延迟初始化其底层数组的作用。 你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会这么说的理由。延迟初始化的缺点恰恰也在于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在调用链表的每个方法的时候，他们都需要先去判断链表是否已经被初始化，那这也会是一个计算量上的浪费。在这些方法被非常频繁的调用的情况下，这种浪费的影响就开始显现了，程序的性能也将会降低。在这里的链表实现中，一些方法是无需对是否初始化做判断的，比如 front 方法和 back 方法，一旦发现链表的长度为零，直接返回 new 就好了。又比如，在用于删除元素、移动元素以及一些用于插入元素的方法中，只要判断一下传入的元素中指向所属链表的指针是否与当前链表的指针相等就可以了。如果不相等，就一定说明传入的元素不是这个链表中的，后续的操作就不用做了。反之，就一定说明这个链表已经被初始化了。原因在于，链表的 push front 方法、push back 方法、push back list 方法以及 push front list 方法总会先判断链表的状态，并在必要时进行初始化，这就是延迟初始化。而且我们在向一个空的链表中添加新元素的时候，肯定会调用这四个方法中的一个，这时新元素中指向所属链表的指针一定会被设定为当前链表的指针，所以指针相等是链表已经初始化的充分必要条件。明白了吗？List 利用了自身以及 Element 在结构上的特点，巧妙地平衡了延迟初始化的优缺点，使得链表可以开箱即用，并且在性能上可以达到最优。问题二， Ring 与 List 的区别在哪儿？ Container 斜杠 Ring 包中的 Ring 类型实现的是一个循环链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环。其实 List 在内部就是一个循环链表，它的根元素永远不会持有任何实际的元素值，而该元素的存在就是为了连接这个循环链表的首尾两端。所以也可以说 List 的零值是一个只包含了根元素但不包含任何实际元素值的空链表。那么既然 Ring 和 List 在本质上都是循环链表，那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最主要的不同有下面几种。一， Ring 类型的数据结构仅由它自身即可代表，而 List 类型则需要由它以及 element 类型联合表示，这是表示方式上的不同，也是结构复杂度上的不同。二，一个 ring 类型的值严格来讲只代表了其所属的循环链表中的一个元素，而一个 list 类型的值则代表了一个完整的链表，这是表示维度上的不同。三，在创建并初始化一个 ring 值的时候，我们可以指定它包含的元素的数量，但是对于一个 list 值来说却不能这样做，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循环链表一旦被创建，其长度是不可变的，这是两个代码包中的 new 函数在功能上的不同，也是两个类型在初始化值方面的第一个不同。四，仅通过 var ring.ring 语句声明的2将会是一个长度为1的循环链表，而 list 类型的零值则是一个长度为0的链表。别忘了 list 中的根元素不会持有实际元素值，因此计算长度时不会包含它，这是两个类型在初始化值方面的第二个不同。五， ring 值的 len 方法的算法复杂度是 O 圆括号 n 的，而 list 值的 len 方法的算法复杂度则是 O 圆括号1的，这是两者在性能方面最显而易见的差别。其他的不同呢，基本上都是方法方面的了，比如循环链表也有用于插入、移动或删除元素的方法，不过用起来都显得更抽象一些等等。总结，我们今天主要讨论了 container 斜杠 list 包中的链表实现，我们详细讲解了链表的一些主要的使用技巧和实现特点。由于此链表实现在内部就是一个循环链表，所以我们还把它与 container 斜杠 ring 包中的循环链表实现做了一番比较，包括结构、初始化以及性能方面。思考题一， container ring 包中的循环链表的适用场景都有哪些？二，你使用过 container heap 包中的堆吗？它的适用场景又有哪些呢？在这里呢，我们先不求对它们的实现了如指掌，能用对用好才是我们进阶之前的第一步。好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